在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提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中午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你的朋友雨晨。和我联系的方式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名字雨晨主播，记得是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希望这里的声音给你我都带来一个快乐的上午，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m pretty and too much in love我可以硬轻轻地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怪我没有期限

在生活里想得开，在灰暗的世界是光明的，想不通在美好也变得阴暗。世事万物呢都是相对相依的，一个小声的声音悄悄地说，我们明天再试试寻找快乐。最快乐的人不一定要拥有最好的一切，他们只是简单的珍惜和享用他们一路走来所找到的一切东西。 原来爱可以完全都不被祝福，怎么爱总有人反对，两个人只想给彼此一些温暖，难道没人能理解？渺小的我们能否一直被忽略，让我们再平凡一点，那些大是非和爱有什么关系，让感情更简单一些。因为这个世界你那么肤浅，以为简单的相爱没什么不对，以为至少有谁能被我们理解，不知幸福不用说抱歉。 告诉我，要有多坚强。

往好的地方走下去，别总是在原地。听到朋友谈起你的消息，这段时间你的生活有高也有低，那离开我的原因已经变成你的伴侣，我只是继续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伤心。虽然还依旧爱你，看起来有些多余。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我的妆，失忆了。

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天涯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未知的种种和不去的种种，为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恨一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 生活。事实上，这个世界不符合所有人的梦想，只是有人学会了遗忘，有人却一直坚持。我们都是第一次过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会弄巧成拙，也会觉得抱歉，所以会有一些小失误也是可以的啊。下一次再重新开始爱情的时候，只要享受就好，不要计划，不要下决心。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看着窗外的小星星，心想着我的 近，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啊。这一刻我真的想说明，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我们之间的距离每天一定都很近，这些重叠无法理解的特殊感情、啊、我要让全世界都清醒，我心里的秘密是我唯一真实爱着你，深爱着你。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清明时节祭奠祖先、缅怀故人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近年来传统祭扫方式逐渐被新兴的方式所替代，鲜花祭扫、网上祭奠渐渐被人们所接受，人们也在更文明、更优雅地表达对已故亲友的怀念之情。鲜花祭祀逝者既高雅又环保，随着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重视，越来越多人的传统祭祀观念在逐步改变。顺应这一趋势，我市各陵园不断完善服务内容，开展祭扫送绿色植物、整洁墓地、集体祭扫等活动，把清明节简单的祭扫方式变成感悟传统、传承文化的过程，让人们更加深入体会清明节的意义，使文明祭扫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倡导文明新风。政府部门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进入三月份以来，市民政部门通过悬挂横幅、划定禁烧区和张贴通告等方式，加强对市民文明祭奠的教育引导，大力推广文明的祭奠方式，营造简洁、环保、低碳、文明的祭祀新风，消除了因烧纸钱等造成的环境污染及火灾隐患。为确保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市交通运输局结合交通工作实际，积极开展绿域环境治理，打响蓝天保卫战。春季来临，秸秆焚烧造成环境污染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市交通运输局在定时清理公路两侧红线控制区和边沟积存的农作物秸秆、树叶等垃圾的同时，

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代，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座都是季节的重复，脚下的冬夜永远左右，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女人，脸上却不住的笑容，眼中沾满心酸无助的泪水，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下雪下，夜凉无香。所有付出，只想。